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律伦街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 Mikiki 咧，即系近住景泰街一段都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柏灵顿花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马鞍山路抢华庭方向西贡。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39，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家人经常提醒我的一件事， 即是现在疫情呢，我就成日要对着部电脑，爸爸呢成日呢都喂不要对着部电脑啊，我喝一杯水啊。 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放手啦，我只拖埋你落去㗎咋。 我点都唔会放手㗎啦。 你唔好理我啦，个地球冇咗我都係一样咁转㗎啫。 我唔准你咁讲喎。香港之所以成功，你一样咁重要。电视真人 show, 咁系830，由日常8:30主持阿锦亲身上阵，体验不同工作岗位，揭示各行各业背后真实情况，证明我哋冇咗边个都唔得。星期六晚10:0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さりげない君のサイン にも気づけない。来自日本唱作女歌手 Aimeo 爱妙的全新作品，也是她2021年最新的一首歌曲。她说在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断尝试挑战自己，例如创作一只最难唱的歌曲、最高音的歌曲，将自己认为最复杂的音乐都放在这一首 Super Girl 里面。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可以听一下到底她这首歌是不是真的这么难演绎呢？爱妙 Super Girl。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imeo 爱妙 Super Gir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四月二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大家好 ，Hello， 我系斌臣， 系啊，仲有我波臣，咁啊，我哋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咧，咁我哋就将佢暂时咧就会移咗过嚟，我哋星期五嘅，之前星期四啦，咁、yeah, 啊星期五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环节嘅，咁啊我同斌臣写嘅信咧就会喺啱啱六点至六点半呢一 part 嗰度出现嘅，咁啊埋尾都一样会继续有 EDM Friday Mix 啊，咁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咧已经摆咗上我哋嘅骚动音乐 IG 同埋 Facebook 啦啦啦啦， 大家快啲上去俾啲 comment， 他想点啲咩歌啦啦啦啦！ 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就系儿童啦， 耶、yeah ！ 因为呢个四月四号就系我即系我哋香港嘅儿童节啦，咁我觉得我哋嘅听众比较多，应该会系大人啦， 系 大人就好中意怀缅过去，想陶醉。 我觉得我就系一个细路嚟噶， 你觉得系嘛？ 系、 哦，我都系讲啲大人啫嘛，我都冇包括自己喺里边。系啦，咁你自己都经历过童年啦，你又有冇一啲咩自己嗰阵时谂翻自己童年如何啊？啲咩同我哋 share 咧？又会拣一首咩歌送俾今时今日呢一个世代嘅小朋友咧？ 以前有好多儿歌咯， 系啊， 而家。好似好少儿歌咁样， 但系我哋唔咩咋，即系我哋 冇留意，冇睇卡通片，因为 系啦，可能我哋冇睇啫，系嘛，即系而家我哋最兴成日讲，哦，冇睇电视好耐，但系嗰啲特别填咗广东话词嗰啲咧， 咁又系，即系可能系少留意咗啊， 系啊，佢播嘅时间其实我哋都仲开咪啊呢啲时间咧， 而家应该电视系做紧卡通片嘅，但系我都唔知道，哎呀啲， 同埋佢哋识唱嗰啲可能唔系广东话版嘅， 日文版 系啊，《鬼灭之刃》咁佢哋识得唱嗰只 Lisa， 可能系而家最红嘅儿歌歌手， 唔出奇，唔知佢听到用儿歌歌手呢个 称，对唔住啊， 佢可能唔知道有咩反应咧，咁系啦，咁啊，如果你都有啲说话想送俾而家嘅小朋友，有咩？歌想点俾佢哋听嘅话咧，就上去留言话俾我哋听啦。 冇错， 系啦。咁我哋大人嘅世界系复杂嘅，咁所以今日讲呢样嘢咧，都系好复杂噶。 我个人好简单嘅， 系咪你好简单噶？ 系哦， 好难噶，因为系嗰啲社交上面嘅一啲技巧啦，叫做咁啊，有同个朋友倾开偈嘅。咁、 okay、 佢又同我分享就系佢喺佢应对一啲哪怕同事、识唔识嘅朋友，或者啲唔好熟嘅啦，嗰啲诸如此类。 嗯， 佢都会有一个方法去帮自己好快喺嗰个圈子里边咧有一个定位喺度嘅。 系，就系点啊？就系派钱俾啲新朋友。 记住我啦，咁啊， 递卡片上面递张银纸出嚟， 包字咁样，咁样俾佢哋。你仲唔记得我？佢话哦，我唔记得叫咩名啊，不过嗰日佢派钱俾我咯。 咁就会好记得啦，之后 记得。 跟住然后其他再传翻出去，哦，派钱嗰个啊嘛，我记得佢咁啊。 不如你试下，我实记得你噶。 我觉得咁样系最快穷嘅方法啫。 我呢个朋友佢用一个方法咧，就系喺佢工作嘅环境嘅。 OK， 佢用一招咧，就系将自己变成一个好大食嘅人。 好咩啊？ 好大食啊！ 好大食嘅人 系啦。 OK， 首先都系男仔 friend 嚟嘅，咁啊身形咧就其实本身就比较细粒一啲嘅。 系 咁，但系佢好快地喺工作上面佢 purpose 咧， 系 建立自己系食好多嘢，甚至乎佢系特别指明一样嘢，令到人哋会记得佢好中意食嘅。 吓 系啦， 例如 就系、是、譬如肉酱意粉咁样。 OK。 佢系刻意要俾啲同事知道佢好中意食肉酱意粉，而通常每次叫嘢食嘅时候，佢就会话：诶、我都系食肉酱意粉。 系 而久而久之，佢话即系做咗嗰份工大概半年左右啦， okay. 基本上所有嘅同事都知道佢系中意食肉酱意粉。系啊，可能系喺出边食开肉酱意粉会谂起佢啦。喺公司帮佢嗌嘢嘅时候，都会问 肉 酱意粉啦咁样。佢好快确立到一个自己嘅一个 image 喺度啊！ 但我好想问一样嘢，你有冇问过呢位朋友？嗯、其实佢系咪真系中意食肉酱意粉先？ 有讲啊，佢唔系噶。 哇，好痛苦啊！呢件事 佢唔讨厌，但系唔系特别超级中意咯。即系佢最中意，即系你话餐餐食，其实都一定咩噶。 但系你谂下， 拣咗呢一样嘢， 你谂下几惨嘅一件事，就系因为我为咗啫，我纯粹为咗好快同人哋建立关系，好有目的地同人讲我好中意食肉酱意粉。然后佢呢一个打工生涯入边，佢都要 keep 住食肉酱意粉。 系啊，成日都会食噶。我谂系佢觉得系一个交易嚟嘅， 系。 就是我在食嘢方面可能辛苦一啲， 系， 净系可能条障耳粉真系标签咗或者点，咁有时候可能会有青障耳粉，我唔知佢会唔会有变化啦， 或者加只温泉蛋咁样啦，可以。 咁但系佢话换嚟咗嗰个好处就系、是，我喺公司呢一个咁易如我诈咁复杂嘅一个残酷嘅战场上面，佢好快可以等自己企到喺度啊！ 但系有冇意思咧？咁样即系嗱，打个譬如，我喺一个职场入边。我純粹話俾人聽，我好中意，大家都記得哦。賓臣好中意食肉醬意粉， 係 佢嘅生活唔會好過咗嘅喎。 但因為呢個係好快第一步，你入到去裏邊啊嘛。 哦，即係好快容易同人哋打成一片。 係、 哎，我記得賓臣好中意食肉醬意粉嘅，喂，幫佢嗌埋啦， 或者攞嚟笑佢都得㗎。即係佢哪怕俾人笑都、哦，因為我會用一個叫落咗嘅 hashtag 俾一個人。 係 啊，即係你呢一個人咧，好快會有一個 keywords 同佢融合咗。 係。 咁一個新嘅同事，咁我總之，但凡個 keywords 可能喺生活中出現啦，真係舉翻例子肉醬意粉嘅時候，你咪識得笑佢啦。啊，邊個最中意食肉醬意粉啊？咁你容易有一個所謂嘅話題，雖然呢個話題係冇營養、冇內涵、冇深度，但係好似有嘢講咯。 慘啦！你咁樣講，我突然覺得自己都好似好有機心咁樣，因為我唔知 道， 可能我比較少同你講嘅，因為賓臣成日喺 office 都同啲朋友，即係同啲同事講話，哎我唔食澱粉啦，我要減肥啊咁樣。但因為我真係要減肥，所以我戒澱粉嘅。跟住然後啲同事亦都會攞呢一樣嘢，哎你唔使嗌佢嗰份噶啦，佢戒澱粉啊，或者話點啊，今日你又食啲咩啊，又食菜啊咁樣。 哦，系噶，呢个系，咁你呢个可能就不，即系你呢个真实啦，不其然做咗呢一样嘢咯。因为我觉得翻工特别办公室嘅工作咧， 系 食饭呢一样嘢咧， 系一个好大嘅话题啊嘛，big issue。 系啊，你谂下你全日翻工可以唞嘅边一个位置，咪就系 lunch time 啫嘛。 咁又系， 咁你 lunch time 嗰度就大家又倾八卦嘢，诸如此类。大家我估大家唔会想讲翻工作嘅嘢啦，讲八卦嘢可能会嘅咁。 冇错。 咁所以嗰样嘢好容易凝聚到啲人，特别如果你嗰个 hash。check 系同食有关系，或者同健康啊嗰啲咁样相关嘅话，我都觉得我呢个朋友用呢个方法，我冇谂过系可以咁样做，而佢成功到觉得 OK， 即系你舒服咪得咯。 但系我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系嘅，即系每个人咧去交朋友或者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嘅时候，总会有一啲佢哋嘅社交技巧嘅。例如我自己先算啦，我会好中意讲啲无聊笑话咯。 我知 道啊，即系你识我都知噶啦，系啊，咁我嗰啲无聊，即系真系好无聊嘅，而家可唔可以唔讲啦？我惊真系破坏自己形象，因为 讲啊， 我分享， 我谂到边啲讲得出街啊，因为 系啊，我都担心，所以我就唔出埋自己，我出埋我朋友啊，我朋友咧又系有一个好得意嘅朋友，佢去出去同人倾偈嘅时候，佢会有一句口头禅嘅，佢系用口头禅去同人好快速。建立咗一个关系，就系佢好中意话，哎呀，边个都怪怪地嘅，即系呢一句咧，本身我听下，我觉得我可能佢真系想话人哋怪怪地啦， 系咯， 但系听得多出去场合讲，个你都话佢怪怪地，有冇人系唔怪嘅咧？咁样，咁我就开始发现唔系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高超嘅社交技巧。 但系呢句嘢听落去似系讲人坏话， 系啦，嗱，表面落去咧，听落去好似系讲人坏话啦，但系。慢慢你就会久而久之发现其实好劲嘅呢一句，我觉得系大家都必须要学嘅，就系咧打个譬如啦，可能我同波胜你系第一次见面嘅，咁可能我哋原来中间有个 common friend 咁样啦，我当是但啦，唔好话边个啦，总之有个 common friend， 咁然后我就会第一次波胜，咦原来你又识啊边个噶，佢个人咧都怪怪地嘅，次次食饭都食肉酱意粉嘅。你话系咪啊？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就会好快打咗去，系咯，真系怪怪地啊！咁样咁，但系呢个怪怪地咧，其实听落去咧，就算你俾翻当事人知道啦，佢都唔会有一个 hard feeling 噶、哦，即系嗰个 hard feeling 就系因为你话佢怪怪地啦，其实冇一个好明确嘅褒义或者贬义喺入边，只不过系你讲出咗佢个人格其中一个特。正或者一个特点，你好留意佢啦。咁然后咧，久而久之，佢不停咁样去同人讲话，哎，那个人都怪怪地嘅，那个人都怪怪地嘅。咁大家咧就好快咁样同佢打，同埋你都知啦，出嚟社交最快同人打熟。打成一片關係嘅就係講壞話嘛，咁但係其實又唔 真 係 好 sad 啦，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 係啊，咁所以咧變相佢嗰個圈子入邊咧， 佢好容易識到朋友，佢亦都會覺得啊呢個朋友都幾得意嘅喎，每次同佢傾偈咧，佢都會有啲嘢分享一下嘅喎。 都會講嗰個人又怪，呢、這個人又怪 嘅。係啦，但係佢通常佢都好叻嘅，佢揀嗰啲怪怪地咧，都唔係啲咩衰嘢嚟嘅，即係可能係只係一啲生活小細節咁樣咯。即係例如佢會話：，誒、哦哎、你覺唔覺得賓臣怪怪地？佢成日講埋啲無聊笑話嘅咁樣。咁我聽完我又唔會覺得，咁、哦、我係咁啊，我又唔係，即係我又唔覺得佢話緊我啊，我又唔覺得佢鬧緊我啊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技巧咧就非常高超咯。 所知呢一个用呢个口头禅去做即社交技巧嘅人，佢系冇试过因为咁样样而得罪咗一啲佢嗰啲朋友嘅。 唔系嗱，又会咁样噶，好得意啦！即系你都知噶啦，总会有啲场合就系呢个人唔喺度啦。咁然后我哋又会讨论翻，唉。佢都怪怪地嘅，成日都话人哋怪怪地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冇嘢噶嘛，都系大家互相叫做取笑一下，但系冇乜伤害性嘅取笑咯，会系。 哦，不过如果你咁样讲，我又不自觉其实可能做咗呢样咁嘅嘢， 系， 即系譬如我寻日开咪咪分享咪话同一个新认识嘅朋友相应咗，原来我哋有个 common friend 咁啦， 系啊系啊系系系， 咁我又谂翻讲个 common friend 啲咩，虽然我咪冇讲嗰句。佢個人都怪怪地，但其實咧都係一起討論緊佢嘅身形肥咗，其實又好似做緊一樣嘅嘢，只不過我冇嗰個開場白咁解啫。 冇錯，冇錯，冇錯。呢個係好自然噶，因為你。在社交場合入面除非你真的完全不識啦，但是其實很少可的嘛，即因為你出去吃飯識朋友，你總會是因為中間有一個人，哎，不如你今晚和我們一起出去吃下飯啦，認識一下新朋友啦，那個人就會成為你傾好容易成為一個傾偈嘅對象啦，咁唔通你下下一見到新嘅朋友，哎呀，我呢個朋友真係好好噶，又體貼啦，又成，你唔會咁樣噶嘛，咁樣好假噶嘛，係咪先？咁所以變相，喂，你想識新朋友嘅時候，令佢覺得你係真誠嘅喎，個人係傾到偈嘅，通常都係咩？咪話咯。诶，嗰个人都系怪怪地咁样咯。 我有待另外一个招数喺身嘅呢个招数得意在就系，譬如我知道嗰一晚或者嗰一次嘅聚会，有啲咩人我会见到嘅 啊， 我会预先 study 佢嘅 social media。 哎呀，你好有机心啊，波成。 唔系，嗰个机心系。都是机心嚟，我认系机心，但系在于我唔知道去到同人哋点样开话题，即系冇理由。我成日都觉得新认识一嚟就问啊，你做咩噶？以前读啲咩？其实好闷啊， 冇错， 即系同你喺交友 app 嘅时候，譬如你识异性都系噶嘛，你嚟去都好似查家宅咁样问，好似好闷， 系啊， 咁 唔会想理你噶， 系啦，呢啲我觉得总会出现， 冇错。 但系如果你系能够将佢擺厚啲，好似會冇咁尷尬，同埋對方會覺得你有啲唔同。咁所以喺 social media 有度好就係佢，譬如 story share， 譬如佢屋企有幾隻貓仔，咁你已經知道哦，貓可以傾啦，或者你見到佢今日去咗間 coffee shop， 其實就算你冇去過都嘛，如果我叫你今日去咗間coffee shop， 或者你直問喂今日去咗邊度嚟啊咁樣，咁你知佢一定有嘢講，因為佢 post 咗嘛，係啦，好似係有一啲咁樣樣嘅即係切入點去咯，甚至乎演唱會有時咧。你知有機會完咗 show 入後台， 哦、 你大概霍斯都會見到邊啲嘅即係歌手嗰啲，咁有時做完訪問，即 係要睇定佢個。 系啦， 你而家讲埋出嚟怕唔怕噶？ 我唔怕噶，我都有坦白讲，因为我唔叻呢啲，即系其实系好古怪嘅。大家听有冇觉得做访问嘅时候，我哋倾好多偈啦。咁但系做访问嗰种倾偈，我自己觉得同私下又唔同嘅。 系啊，冇 错。即系做访问，我哋问大家知道来来回回问嘅嘢，对方会答我，譬如讲歌嗰啲咁。但系你突然之间 都系恶恶地噶嘛？ 系啊，你突然之间假设你喺 canteen 见到食嘢，你同佢。攞嗰個歌，哇！其實咧，今次作曲嗰個人點嗰啲， 點啊？你點啊？喂，我食緊飯，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啦，係 啦，咁所以我就覺得生活嘢咧，其實你都要代 住切入㗎，係 係。 我識得有個朋友咧，都我真係嗱，我因為初咧，阿賓臣出嚟入呢行嘅時候，我自己好渣嘅，我同人嗰個社交嘅技巧真係好低得好緊要啊。咁但係我有一個第一個，我覺得佢好勁嘅人咧，就係佢會留意你身上一啲細節。 佢完全唔識你㗎。第一次見到你，可能啊互相禮貌打個招呼，跟住佢劈頭就嚟一句啦。哇！阿波成，你嗰副眼鏡好靚喎。喂，我之前都想買啊，不過真係好貴，我唔捨得。喂，你邊度買㗎？咁樣，即係佢會用一啲你身上已經有，佢又唔使事前去特登 study 嘅嘢，去同你打開嗰個話題，咁令你覺得好舒服，因為你讚我嘛。喂，係啊，我嗰個眼鏡，唔貴，邊度貴啫？你係咪要啊？幫你去邊度問下我個 friend 有 discount 啊？一齊去揀咯，咁樣，即係好快速地，佢就會用一啲對方身上已經有嘅元素。去打開咗個話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方法，但我同時亦都覺得佢有窄洗嘅地方，就係 太假。 即係首先睇係啦，好似咁講係咪真心對嗰樣有興趣啦？第二就係你傾唔到落去，係視乎你對啲嘢有幾認識，你對嗰啲 fashion 或者個 brand 係啦，即係你副眼鏡，我可以同你傾到幾多？ 係 你著嗰件衫有啲叻嘅咪認得，我呢個咩牌子咩款啊？係啦，咁如果你 U 記嗰啲咁好難傾啦，當然 冇錯， 本身我對 U 記都好難同我。哇，你件衫好靚！ 都可以讲噶，U 记呢件抵买啊！ 即系可能讨论嘅嗰个角度唔一样啦。我有试过嘅，因为我见过人哋用呢招，我发现我唔识啊。 我都好渣。 即系譬如你而家眼镜，你副眼镜几靓， 跟住就完噶啦嘛，就讲唔到落去噶啦嘛。 我知其实你副眼镜有几靓， 如果只不过都系咁讲下咯，咁 样。系啊，如果我识讲我自己戴个副眼镜就唔系咁样。 但系呢啲我觉得边厢尤其入咗行咯，会开始。要特登去睇多啲嘅，咁當然我唔係話喂要特登做一啲好假嘅行為，只不過其實原來咁樣可以令到你好加快同人哋建立一啲關係嘅時候，不如得閒睇咪睇多啲嘢，留意多啲嘢咯。 哇！呢、這個好 Candy G 嘅前奏啊，究竟點解會接呢一首歌呢？因为呢个气氛同埋呢首歌嘅歌词嘅感觉就好似你夜晚去咗一个吧度，识一班新嘅朋友，然后大家好假咁样倾偈。 佢出新歌啦，去完流浮山，去完法国之后，翻翻嚟 Gwendolyn 嘅呢一个大碟里边嘅最新歌曲啊，佢 Serenity 歌名叫做 I'm Fine Thanks。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七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当中冇源头不明病例。新增的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33岁男子，住在大牛湖将军澳村。上个月17号，曾经同朋友在港岛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踢波。同常踢波的人都要接受检疫。这个男人又曾经到访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以期多间食肆，包括大家乐、金记、南记等。卫生防护中心说，上个月19号起曾经身处新都城中心以期商场2小时或以上人士要接受检测。科技大学团队的研究显示，不织布外科口罩除了可以阻隔带有病毒的飞沫，也都能够过滤空气当中的致癌化合物。科大派人带着不织布外科口罩到11个排放高浓度致癌物的地方，例如交通交汇处、庙宇等，逗留15分钟至到5个钟之后，将口罩送到实验室化验，发现细菌过滤效率达到90%。即是 ASTM 一級標準口罩可阻隔大約70%的致癌化合物。ASTM 二級或者3級標準的口罩過濾效率就達到75%。研究團隊認為有效降低罹患例如肺癌或者是白血病等癌症的風險。台灣一列列車在花蓮發生出軌事故，台鐵說至今有48人死亡，118人送院。事发喺上昼9点几，列车途经花莲秀林乡一条隧道时候发生事故，部分嘅车厢出轨。当局初步研判，隧道上方工地一架工程车停泊嘅时候，怀疑未拉好刹车掣，导致工程车滑落撞到列车。事发嘅时候，工程车上冇人，警方已经将工程车嘅负责人带走协助调查。交通部长林佳龙下午前往救灾现场，佢强调救灾第一。交通部亦都会配合事故调查，同时已经启动替代方案，疏导长假期的交通。他又说交通部会协助家属处理医疗、抚恤和善后工作。日本东京都新增4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有超过400人确诊。大阪府亦都有再多613人染病，数字连续四日高于东京都。日本政府昨天批准大阪、宫城和兵库采取仅次于紧急事态宣言的防止蔓延重点措施。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和大阪市长松井一郎先后提出应该取消在大阪市内举行东京奥运火炬传递。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将会和大阪市当局讨论。政府应对疫情小组会会长美新茂在国会说，全国疫情正是步向严重反弹，如果說是正在進入第四波疫情都沒有問題，特別是被指受到變種病毒影響的大阪府處於比第三波疫情更嚴峻情況，而東京都的情況亦不容樂觀。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溫大約25度，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清明節仍然炎熱，下星期风势较大，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嘅，不过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近住新墟呢一段咧，开始都仲系有车龙啦，排到去智乐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啊，咁但系而家近住新墟嗰一段咧，都仲系有车龙嘅，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

寂寞的月亮 I am not alright 你见一晚失眠让我开始缺氧困守于四面墙不自觉地陷入了过去里回想 When I was small I thought I owned my whole world Till I could tell my life just to be wild 因为长夜可以忘了其地挥发直到个天光我先发觉原来身边心中不是痛才没有相亲相依温馨的气氛为梦想放弃生活别人笑我扮演上天的一手弄中这个一意孤行送我现实与你相中不太懂无奈被困在遗憾的这个度 I dream after dreaming a life with the meaning that's what a man in nights can keep me 在这一刻闯进意乱迷我冲到开梦梦望那灰中加快再说坚持下秒钟的释放再度沉淀找不到起点 That's a hell I'm a new no 昨晚又或者今晚你哋有冇谂过摸住酒杯底度过个夜晚呢？呢一种嘅感觉咧，我觉得系藉口嚟嘅。冇人话夜晚一定要摸住饮住先至过到嘅。听过有十方客嘅啱啱嘅作品叫《Junk 一》，嗰种藉口就好似啲人话夜晚做嘢咧先至会有灵感一样。 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数你问快乐那秒结种 yeah, 我未结种、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可能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未在太空 oh, oh, 浮生中来泪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Tough time 转圈。 听过 MC 的 Good Time， 唯一中意嘅人可以唔瞓觉嘅，哪怕嗰个人仲未追到手，只系一个朋友。 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却是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类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懊恼和烦忧，不要紧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 曾出现的新派台作品 DWBF， 意思即是 Don't Wanna Be Friend。 有些人就很不喜欢这种未知道结果的状态，但同时也有人很喜欢这种暧昧的一种感觉。你喜欢哪一种呢？我就麻麻地暧昧了。 讲真我都有啲睇唔起我自己，近日话要心死，今日不敢放弃，想下开下行李一落地，个心就似系坐紧回程飞机，喺台北酒店录住手机 high tea， 然后见到你 unfollow 咗我 IG， OK， 随便啦你中意，反正下一秒一样偷偷睇我 sorry。 多少天要疏远就不知，多少总相隔难阻见面，算不去但气气少一点，无奈到随便到习惯心厌识讨厌， 手机响你关注我通知，三点钟懒听你再编故事，真心话又早已当敷衍， 一点断断续续没意义，算是的关心关注。 假设克服咗不再太多疑， 断上拉拉扯扯未删掉，感觉都反反复复被翻阅。 So and follow me, I don't need you win, just know 有试过眼晕意。 多少天要疏远就不知，多少天总相对难咗见面。假戏其少一点，无奈到随便到，习惯真厌识讨厌。手机响未关注我通知，三点钟难听你在编故事，真心话也早已当敷衍，无谓到沉寂到，是我不懂猜心思。 真系我太过 lonely， every day message 复下都系顺便同你当无知，唔够你无耻，日日早头心心普通朋友讲呢啲。 And it's now 倒退脑海执意，每串画面摆脱理想伏线。下一次我再记起小不免，从头暧昧故事仍然。 名字叫做《噩梦扭蛋》，一个二人组合，有他们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Unfollow 我是你做过最贴心的事》。一路就是讲紧男同女之间那种互相猜测的过程，究竟有多少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呢？有时会不会是你自己中了个头埋去幻想得太多，可能对方没有放错风，是你自己 get 错错呢？ Right now I'm wide awake before it gets too late. Everything seems to be fake, like all the promises we made. All this adrenaline is such a big mistake. You can blame it on me, but I don't care. I thought I missed you, but it's all I X 啊，终于派新歌，歌名叫做 #FF 啊。佢呢首歌用了一啲新嘅声音，因为都系启发于佢好中意嘅一位音乐人，叫做 Elenium。以下呢位都系。 钟声沙片某年某地，春的花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 名字叫 Eagle Chan， 陈天豪有佢呢首拍嚟作品叫做 Leave the World Behind。咁之前访问都有讲过自己音乐嘅 style， 其中一个对佢影响都几深嘅外国电子音乐制作人就 Kygo 嘅。咁啊，有呢一首作品出现啦。咁啊，再讲一次我哋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咧，等紧大家有啲咩歌同说话想点俾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儿童咧，上我哋苏动音乐 Facebook IG 咧。 的原因。鄭義容說有必要加強與周邊四國的線下外交。鄭義容上個月已經在首爾分別會見美俄外長，並且表示有意盡快與日本外相會面。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天氣炎熱，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 30.5 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5度，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清明節仍然炎熱，下周風勢較大，氣温較低。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 74%。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嚟到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都系交通正常嘅，咁不过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即系 Mikiki 对开咧，一段都仲系慢车啊。龙尾就去到联合道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景泰街一段慢车，龙尾联合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交通就好翻好多啦。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只系车多少少，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慢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清雅苑一段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马鞍山路翠拥华庭方向西贡。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黄正仪。 面对死亡，我们永远不会准备好，但即使是这样，亦唔代表我哋唔去准备。 我哋好多时就一味要回避，知道如果死亡嚟之前，我哋会有多啲准备嘅，反而我哋系可以帮病人，甚至乎成个屋企会容易啲过渡。 佢系遗体修复师伍桂伦，曾经筹办过死亡体验活动，俾参加者体验瞓棺材、着寿衣、读遗书。最近亦主持 CIBS 节目《生死教育》，Click Like Share。 生死教育希望带出一个讯息，就是从死看生，活好当下。其实我哋某程度上似系打支防疫针落去，防啲乜嘢呢？就是对于死亡嘅恐惧。真正嗰个重点咧，系从死亡咧去反思翻，去有所准备咧，令到我哋本身个生活嗰个生命咧更加有意义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关于粉红色的标签是 他身上牵引缘，他金色的阿远分种类批判上偷偷寒暄，他恐吓为强权，他口舌都辗转，标签力大无穷，看怎挑选。 粉红色所标签的可能有纯情、婴儿、公主，甚至公主病等等等等。Ivana 对于今次创作第一直觉就是粉红色的，但其实任何颜色都可以代入它标签化这个题材。作曲填词编曲黄婉之，监制黄婉之、冯汉铭。 得过失过的太多，想法都已经上锁，岂有未遇见过欢乐？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王菀之《The Pink Room》。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咁而家点啊？ 点 上去留言啦？ 点先？ 系啊？ 点先？你点先？ 点啊？点啊？点歌？点啊？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就系即将4月4日我哋香港儿童节嗰一日啦。 耶！ 嘅对象系啊，等大家唔知啊，好抒发下又好，咩都好咯。有一个 long weekend， 揾下啲童真又好啊，咩都好啦。 我想讲咧，唔知点解儿童节好似同我距离好远咁。 其实细个好似都冇乜点特别庆祝儿童节添噶。 你记唔记得细个咧儿童节电视系有儿歌颁奖典礼？ 唔系暑假做嘅咩？ 系咩暑假咩？ 我以为暑假嚟，暑假啊，暑假嚟噶，暑假嚟噶，系啊系啊。 总之。细个有好多好欢乐嘅都系儿童节有关， 系啦， 但系好少远， 好 sad 咁咯。同埋我见大家暂时留言嗰啲都系拣一啲大人嘅歌，好似讲翻啲嘢俾小朋友听咁。有冇啲再 young 啲嘅 ？young 啲小朋友啲，我哋继续期待你哋嘅留言同埋拣歌嘅。 我想听小小的宇宙 儿歌特辑，总之头先嗰半个钟我全部播儿歌啦。 系咯， 礼拜日边我做轻谈咧，可唔可以要求有儿歌特辑？ 儿歌环节系啦， 系啦。咁啊，今日同阿斌神咧都会写一信俾啊，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儿童嘅。咁啊，呢个时候第一次写啊，听下你嗰个先啊。 好啊。 放紧复活节假嘅咁多位小朋友。你哋好啊，我是已经30岁的大细路斌神叔叔啊。记得我细细个的时候咧，除了12月的圣诞节，最喜欢就是4月噶啦，因为又有复活节假放啦，又可以享受4月4日儿童节的特别待遇，想食乜就食乜，想玩乜就玩乜。咩话？你话你已经不是小朋友？儿童节唔关你事，千祈唔好咁谂啊！因为斌神叔叔以前都觉得想快啲可以大个仔，可以自己话晒事啦，又唔使做功课啦，又唔使听阿爸阿妈喺耳边嗰度啰啰嗦嗦、吟吟沉沉咁样。到咗大个咧，就发现原来可以喺4点放学。每样嘢都有人喺你身边帮手安排，唔使谂到个头都大埋。原来系一件几幸福嘅事嚟噶。虽然我知道咁多位放学咧都会有好多补习啊、课外活动咁样噶啦，不过仍然建议大家咧多啲争取时间去玩。虽然阿爸阿妈通常都会话：，阿仔啊，你而家读好啲书咧，第时大把时间玩啦。但我小时候都这样被阿爸阿妈呃过的。这句说话其实真的呃人的。就好像蜘蛛侠这样讲，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将来学有所成，可以为社会贡献的时候，就自然不会成日挂住玩的了。还有记得多些参与下课外活动，认多些朋友仔。如果你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不用怕丑的，勇敢地向他表白，一

今晚竟会等到天光。 深信每个大人呢，心里面都会住住一个小朋友。小个的时候呢，喜怒哀乐是很简单黑白分明的事情，越大呢那种感觉就好像越难分开这样。但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心里面的小朋友，每隔一段时间都拿他出来开心这样过日子。有啱啱听过呢首系新青年理发厅嘅三十二过， 惊你唔记得咗，好 sad 啊！你搞到眼湿湿啊！我有啲听到， 唉，儿童节对我嚟讲真系好伤心， 即系儿童不宜啊！原来儿童节我哋呢啲信，好啦，听下我又写咩信俾呢班小朋友啦。 亲爱嘅儿童，你哋好啊！我是波胜哥哥啊，都成三十岁人的了，跟儿童这个人生阶段都脱离了好一段时间了。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很多大人呢都没有做小朋友很久，所以成日会讨论究竟想不想回去以前。有一些呢就觉得不想，因为没有自由，特别是经济上面啊，很多事都做不到。买玩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小个没钱买，大个先至买到啊，所以你成日见到嗰啲咩 Iron Man 嘅 figure 千几蚊一只，唔系俾你哋噶，系俾啲大人买噶。而另外一边咧，就觉得做小朋友好美好，人生嘅压力又细好多啦，时间又多啲，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试好多唔同嘅兴趣。咁我份人可能就懒啲，同埋仲贪玩啦，所以我都系属于呢一批嘅。好想做翻小朋友。我谂翻嗰阵时，人生真系唔使有咩目标噶，准时交功课，考试测验唔好太差，呢一样嘢咧就过晒关噶啦。咁除咗上堂闷啲之外，翻学又可以同一大班同学玩，放学又有好多节目，打下波啊，睇电视、打机、玩玩具，全部都系一啲好开心嘅片段。我觉得自己都算系几幸福噶，系啊。我个年代未兴咁多补习同埋兴趣班，啲时间真系好好用噶。唔知听到呢度咁多位儿童有冇觉得大人嘅世界真系好复杂呢？系噶，再复杂啲都有啊！净系儿童节都有唔同嘅日子啊！有一个就叫做六一国际儿童节。在1949年在莫斯科那个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会议里面决定的。那个就刚刚打完仗了，那所以就想提升大家对于儿童的关注。跟着11月20号呢，又有一个联合国儿童节，都是想为你们好的。而我们香港就跟回以前国民党传统一路落来的那个日子，就是4月4号了。不过这样啊，那么多位小朋友，大人的世界由得他们自己烦得的了，多几日对你们来讲都挺好啊，可以有藉口庆祝几次，收多几份礼物，有赚啊。坦白说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呢，都没什么说话可以叮嘱送给你们的了，因为我自己都不是很成功。不过唯一给你们的建议就是记得留意自己的身形了。虽然呢你们的基因，即是你爸妈呢，都决定了七七八八的了。不过后天都有得努力的。你想第时是高矮肥瘦，趁发育那阵就要开始想了，过了就没有了。大人的世界是很以貌取人，很现实的。所以早啲谂定都有你着数嘅，唔信？我今日拣咗呢首歌送俾你哋，听下你哋就明噶啦。三十岁嘅儿童波胜上， 是满分，矮得很，凭我孤独。 谁也当宝，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细路，谁也要盖质原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不是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先会抱上，逃避你浪手从未会撤走，全部赤身躯成日战斗，壮烈天花边有人全部太难攀，一线失一一摸失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燕姐裤脚就系长，燕姐搵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盖质，赢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心宽广阔够早，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才是最真，这位女妹不作陪衬。 我觉得佢嘅身形真系同小朋友一样，所以应该好有共鸣啊！佢系小时期嘅丽英，有呢一首叫做《矮妹正传》。 唔好再笑人啊！你呢啲高嘅真系， 我系高人嚟噶嘛？好啦，咁啊，我哋睇咗网上面大家嘅留言咧，都几多，几有感觉，有感而发。嗰啲比较详细，大家欢迎你上去我哋 I G 啊、Facebook 睇嗰啲嘅。 冇错冇错，咁啊，我觉得有一个好好嘅，好啱我心水，就系、是、阿 William 咧，佢话要点 Serena 嘅要做更坏的事，因为而家啲细路仔咧成日都想做坏事。我想讲呢、這个唔系净系而家嘅细路仔，系以前嘅细路仔都成日想做坏事嘅。 但系今日我哋拣嘅系呢一首啊，喺 Facebook 有人讲 iPhone 睇噶，好好啊，拣得。因为我哋觉得应该要拣翻啲真系小朋友嗰个年代会听嘅歌啊， 系回忆啊， 听唔听到好青春啊？系我哋回忆就唔关而家小朋友事啊，其实。数码暴龙零一主题曲郑伊健嘅《自动胜利》，Let's Fight。 越搏斗战意越高企，自信崩跌了又再起，坚决向上。为战友我定必胜利，越探索世界越优美，让我奋斗到廿六世纪，坚决相信为了爱我定必胜利。来全程 go go go go go， 只要出手与世境都比起，来全程 go go go go go， 大力捍卫理想，自动满步处真理。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战胜负，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逐个反击对方一个二个，我但求全击破。 其实我知道有啲而家嘅小朋友都会玩 IG 噶嘛， 好想佢哋公演俾我哋听，究竟而家嘅卡通片或者动画有咩主题曲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都好想知道噶，因为我哋播紧呢一只系我哋嗰个年代，几年前啊呢只又？ 我应该读紧小学啊，我谂 小学尾咯，小学尾咯，系啊， 几年啦，应该零二三啩， 系啊，所以大家讲嗰啲诶 blessing 啊，天才儿童1985嗰啲咧，太系俾大人听嘅歌啦。 我好失望，点解冇百变小樱啊？我系童年系百变小樱啊， 系啊，小朋友听翻小朋友嘅歌先啦，唔使急于成长住噶，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湾一列列车在花莲发生出轨事故，当地传媒报道增至54人死亡。事发在上午九点几，列车途经花莲秀林乡一条隧道时候发生事故，部分车厢出轨。当局初步研判，隧道上方工地一架工程车停泊的时候，怀疑未拉好刹车掣，导致工程车滑落撞上列车。事发时候，工程车上没有人，警方已经将工程车的负责人带走协助调查。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当中没有源头不明病例。新增的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33岁男子，住在大牛湖将军澳村，上个月17号曾经同朋友在港岛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踢波，同场踢波的人都要接受检疫。这个男人又曾经到访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多间食肆，包括大家乐、金记、南记等。卫生防护中心说，上个月19号起曾经身处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场两个钟或以上的人要接受检测。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5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打鼓岭和大美督下午一度录得32度的高温，深水埗、九龙城、大埔和石岗都录到31度。天文台预测清明节仍然炎热，下星期风势较大，气温较低。屯門湖山路湖畔公園發現可疑物品，警方爆炸品處理科人員下午1點多將可疑物品引爆。早上大約10點半，有保安員報警，說在公園發現一個大約30厘米長的可疑物品，警方封鎖現場處理，期間消防員在場戒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溫大約25度，日間天氣炎熱，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星期风势较大，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好，大家好，我系古惑仔主编牛佬。 咁究竟设计漫画创作难啲，定系设计菜式难度高啲咧？ 咁一定系设计难啲噶啦，因为漫画嗰啲话变咗，我哋做咗咁多年，我哋熟晒噶啦嘛。咁但系你话一突然间转做饮食剩咁都几陌生的。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为大家揀嚟一啲电子音乐作品呢，都系可以称之为 Future House 呢个类型嘅音乐嘅。因为我自己都几喜欢的 Future House 的 artist 叫 Oliver Heldon， 即是出了一首新歌，而这新歌的名字叫 Septos， 中文即是雷鸟啊， Pokemon 里面那只雷鸟啊。他还要不是第一次的了，之前曾经出过一只歌叫比卡超，两只都是雷系的精灵，我大概知道他的喜好了。用了这个名字做 concept， 将那些电的元素放在这首歌里面。Heldon 嗰啲嘅音樂咧，佢用一隻聲都幾聲力長，但呢只相對於比卡超嗰只好啲，就因為嗰只幾煩嘅，因為係咁重複皮卡超呢個字。相反呢一隻就 clean 啲啦，淨係玩聲嘅啫。如果你在網上面聽佢唔同嘅作品，聽多幾首你就會發現，你一聽就知道係 Oliver Heldon 嘅作品嚟嘅啦。 听紧呢一首啊，嚟自法国一个电音乐制作人叫 Charmy 咧，咁啊，佢同 DJ Snake 都系好 friend 啦。咁啊喺 Future House 呢个类型里边咧，我特登将佢同埋 Oliver Heldens 两首歌摆埋一齐，试完佢哋两个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因为据说大家讲啦，据说啦 ，Future House 呢个 genre 咧，最初系 Charmy 提出嘅，嗰时佢都系即系半讲笑咁讲啦，咁，因为啲人问佢啲歌点样形容，佢就用咗呢个 term。但后嚟 Oliver Heldens 咧，佢嘅作品亦都被冠上 Future House 呢一个 term。而且喺嗰啲國際流行榜啲成績好好，咁所以 Charmy 嗰陣時就好似覺得，哇！你騎劫咗我個 term， 於是乎喺 Twitter 嗰度就隔空咁樣發功啦。但兩個嘅製作，我覺得有唔同風格嘅。如果 Oliver Heldens 咧，睇佢外形啊、表演演出 style 就比較獨少少，我覺得。至於 Charmy 成個造型好似神父咁，戴住黑超咧，係有型啲嘅。而佢上年推出呢张专辑 Year Zero， 我觉得系好值得听嘅。咁啊，呢一只就系收录喺里边叫做 All on Me。啱啱听过嗰一首系 No Sign 嘅，叫做 Closer。呢一位嘅音乐制作人咧，网上资料唔算多，都几系一个迷一般嘅人嚟嘅，因为啲介绍都系一啲好科幻嘅叙述嚟嘅。咁但系佢呢首歌咧，喺一个榜啦 ，Beatport 嗰度三月份 Future House 嚟讲咧，都排头几位嘅。咁啊，听完之后中意咗就摆咗落呢个 mix 度送俾大家。接下来呢一位都系 Future House 嘅代表人物，叫 Don Diablo。 咁有啲讲法就话 Don DiApple 就係慢慢转型见 Future 好似多人做，咁佢亦都投身咗呢一个曲风里面啦。咁个角度就觉得都无坏嘅，如果有一啲大家认受性好高嘅朋友去做一啲曲风作为一个推手呢，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最重要就係做足全套，唔好做啲唔做啲啦。咁佢系做得几足嘅。因为佢有一个 label 叫做 Hexagon 呢，都会可能签一啲啊，或者推出一啲 Future House 嘅作品嘅。咁而家听下呢一首就佢自己作品叫 Eyes Closed， 都系新推出嘅 Future House 嘅电子音乐。听下呢一对啊，系嚟自德国嘅 In Petto 啊，佢哋呢一首叫做 Over You。我认识佢哋都系因为睇咗 Don DiApple 嘅一个 radio show 咧，佢就介绍咗呢一对，都系佢哋公司签咗嘅一对组合。好中意佢嗰啲哒哒哒嗰啲咧，令到你好洗脑。Your song filled my heart with bliss, gave me freedom. You knew I could not resist. I needed someone, and now we're flying through the stars. I hope this night will last forever. Oh, oh, oh, oh. Ain't nobody loves me better. Makes me happy, makes me feel this way.呢一首啊 ，Beatport 喺三月份 Future House 嘅榜上面排第一就叫做 Ain't Nobody， 嚟自意大利电子音乐制作人 Morgan J 嘅呢一首作品。 老实讲，呢首歌听嘅净系 vocal 前段嘅部分咧，唔系好觉得有咩咁特别嘅啫。但系听到后面呢度就明点解系三月第一啦。你 feel 到嘅节奏速度好似不断变紧之后咧，控制你嗰个情绪。如果你问我咩系 future house 点样定义，我真系唔系好识嘅。咁但系我自己中意，可能系因为佢系喺 deep house 之上啦，个情绪上。咁但系佢用嘅声又有啲一路讲紧 future， 即系啲未来感啲。你见佢哋玩嗰啲声啊，好似喺个科幻世界里边穿梭咁样样。咁前辈教落嘅，如果你想咧揾同一类型嘅音乐多啲，可以跟住一啲唱片嘅厂牌去揾嘅。咁今日介绍 Mini 听到 Hexagon 啦，即系 Don Diablo 嗰个咧，系一个你可以 follow 嘅一个牌子。最后感受呢个 drop， 大概知道嗰个未来感喺边度。四五前为你今日最后一首有 Six 嘅呢首 Afterlife， 下个礼拜一五点钟再见啦，拜拜。